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韩永。 喂，系啊，咁今个礼拜啊， 又系用特殊方式啦，呼电话线嚟讲啦。 系啦，咁其实 希望大家观众啊，大家听众就尽量发表意见，睇下用呢个方式会唔会影响到音质啊，或者各样嘢啦。 之前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咁紧要啫，咁样咯，系咯。 系啦，因为有时，尤其是呢啲咁啊。Holiday Boot 好難夾到兩個人都有成，其實我個節目呢，大家聽嘅就可能個零鐘，但係我哋大家準備呢都需要幾長時間，可能每次錄都要四五個鐘或者以上。 係，咁就今個禮拜就上咗呢個神探伽利略啦。 係啦，神探伽利略。 係啦，咁同埋呢， 反而電視仲要分下一節嚟播喎。 哦，電視係啊，今個禮拜日會有下集。 咁短嘅又斬開兩集喎。 哦，咁都短又唔短嘅，但係你上個禮拜冇睇啊？ 有。 咁你覺唔覺得短啊？ 計埋啲廣告就似，其實比平時短咗少少嘅，都係。 係。 都唔夠一個鐘，好似四十零分鐘。 哦。咁講到邊度啊？最尾。 最尾講到佢懷疑個魚絲嗰度，所以再去闖問嗰度咯。其實都差唔多完場喎，嗰度。 吓，即係佢個後生版嗰度做完咗㗎喇。 做完咗㗎喇。 哦、,ok。 所以其實個廣告就有少誤導啦。其實如果大家睇呢個故事都唔係新啦，咁大家睇過會知其實並冇乜危機嘅。 佢話咩危機呢？ 佢個廣告話神探會唔會成為下一個被追殺嘅目標呢，咁之類啦。 咁又好似冇呢樣嘢㗎喎。 完全冇呢樣嘢，係好和平咁解決呢件事嘅。 係啦。咁唔好爆橋住啦，等大家去睇啦。 爆橋住啦，因為要有電視播。 有啲人未睇過啊，相信。 係啦係啦。 係啦。咁長澤正未俾人box濕咗未㗎？做到嗰度未㗎？ 未。 我都未嘅。OK。好，咁大家留意今個禮拜日嘅下集啦。神探伽利略嘅 special。好。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 好。 就是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轉一轉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補充資料啊，或者有啲咩想聽嘅呢，可以隨時回覆我哋啊，等緊大家來信嘅。 係。 係啦。咁韓永講多啲嘢喎，因為我哋而家用個電話講呢，咁有時唔係咁對答到。 或者而家首先講係咪應該講返伽利略先呢？ 啊，講一下略先啦，咁同埋呢，因為雖然啱聖誕啦，咁同大家都講補返聲聖誕快樂，同埋嚟緊嘅呢個 Happy New Year 嘅。係啦。咁但係呢，喺呢個節日裏面竟然有好多婦文喎，我哋發現。 係呀係呀。 係啦，咁有好多位嘅女星呀，咁就離開咗我哋嘅。咁一陣同大家都講下啦。 Star Trek 老豆 Jim Roddenberry 嘅老婆啦。 係啦， Star Trek 之母啊，可以講。係啦。 同埋60年代 貓女係 貓女啦。 係啦，即黑人嗰、那個。 是黑人那個，他是第三季出現的，咁一間會詳細交代。 咁另外就是呢個傳奇的女優犯到愛啊。 是。 好啦，咁奇案嚟喎，犯到愛呢單竟然 係。唔知佢係咩， 冇錯， 懷疑自殺都係。 可能要找下伽利略去幫下手先啦。 是啦，咁一間節目容後我哋就會詳細講呢啲消息㗎啦。 是啦 ,ok, 咁講返套戲先啦。 好啊。 是啦，咁嘩，咁我買極飛都買唔到嘅，初初上睇嗰陣。 咁犀利啊，竟然。 24號係真係幾犀利。 同步啦。 24號嗰日好犀利囉，咁24號的確好多人，咁但係跟住就 OK 啦。 OK。 係啦。咁大概呢一集呢係其實獨立故事啦。咁同埋呢，其實個主線呢係放喺嗰個數學家石神身上多啲㗎喎。 啊，凌瀨瑤有份㗎係咪？ 凌瀨瑤冇。凌瀨瑤。冇凌瀨瑤喎。 OK 冇。 係囉。 啊，係喎。 是啦，咁嗰個石神 都係電視原班人馬係咪呀？ 嗰啲探員嗰啲係囉。 哦、oh, ,ok。 係囉，但係其實內海芬基本上冇乜同阿伽利略一齊過㗎。 哦。 咁同埋成套戲呢，有啲人以為呢係講佢兩個嘅愛情㗎嘛，咁但係原來完全唔係嘅。其實就係講阿石神同埋佢暗戀嗰個隔離屋嗰、那個 oh, 那個女人。 平時唔喺主角度。 絕對唔係嘅。 Okay. 因為佢話係一個愛嘅難題嘛，咁的確成件事係愛嘅難題嚟，不過唔係講係伽利略囉。 不過花邊新聞仲好笑喎，係話太多師奶追捧，話個導演會考慮，即係有啲師奶提出，不如下次整個 封山牙齿全裸镜啦，阿卢导演 话系啊系啊，上次讲过啦呢个消息系咪？ 系啊， 嗯， 咁啊好啦，讲翻言归正传套戏啦，咁大致上系讲咩咧？ 嗱，其实咧简单讲咧，其实一开始就知边个杀人噶啦。 好 ，OK， 佢基本上唔系一个 好爆桥嘅问题噶啦。 哦，咁又唔系嘅，咁其实个最尾个真相系有啲 twist 桥嘅。 OK， 系啦，咁一阵都唔讲晒俾大家听啊，所以咁咧，其实咧呢件案咧就唔系查边个凶手，系佢点样去毁尸灭迹，同埋点样制造完美嘅不在场证据嘅。 哦， 系啦，咁同埋 一开场就应该系佢杀人或者之类噶啦。 唔系啊，唔系个数学家杀人噶，其实佢就系要保护佢隔篱屋个暗恋嘅一个女人啦。 系 系啦，咁呢个女人其实系离咗婚啦，亦都有个女咁样嘅。咁大概咧嗰、那个前夫啦吓，咁就其实嗰、那个女都唔系嗰个前夫噶。 系， 即系佢再之前唔知同边个生噶啦。咁而家嗰女人咧就其实系从咗娘啦，咁系开一个嘅诶、即系做嗰啲乜嘢咧？饭盒啊，卖啲日式便当嗰啲咁嘅店。 便当嗰啲啦。 系啦，咁啊每一日有啲特色嘅饭啊，咁可能有啲 special 啊咁。咁呢个石神咧就每一日都落去买嘅。 系。 咁当然佢亦都住喺隔篱屋啦，咁佢即系隔篱屋有啲咩声啊，啲咩佢都听到。 系。 咁啊，当然有一晚就听到隔篱乒乓咁，即系好大声，亦都听到好似人打人咁嘅声。咁亦都聽到有男人聲啦，咁後尾佢即係過去問佢哋咩事，咁初初嗰個女人就即係當然係唔想人哋知啦，咁但係大有石神都估到七七八八，咁佢入咗間屋度，咁結果 即係前夫係 SOB 嚟嘅， 咩叫 SOB 咧 ？Son of a bitch 咯，哦，咁呢個唔重要嘅，咁當然一定係啦，如果唔係就冇理由嘅，咁啊當然啦，其實因為嗰個前夫翻嚟類似想黐翻佢哋啊，問佢攞錢咁嘅，因為係無業遊民嚟嘅。是讲喺第二个院咁走返过嚟搵佢哋咁样。 好 ,ok。 咁其实呢个女人呢就其实本来想开始佢新生活啦，同个女喺即係东京啦，我相信嗰度系。咁、咁就开咗一个新嘅即係呢个便当嘅店㗎嘛。咁咁其实呢个女人以前嘅过去都唔系咁好嘅，咁其实佢系个陪酒嘅女郎啦。 哦。 係啦，咁而家就想从良咁啦。咁其实呢一个石神呢后尾到最尾佢先解释返到底点解呢个女人对佢系咁重要㗎喎。 哦、oh, ，OK， 系啦，咁其实佢系或者呢一 part 唔关案情事嘅，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原来佢最尾讲翻，原来佢系原本有一日想自杀噶， 嗯嗯， 即系佢可能觉得啲生活好闷，因为佢系一个天才嘅数学家啦，咁但系就唔被人认同噶， 但系教中学嘅喎， 系啊，咁你有天才啫，唔等于个社会用得着系咪？ 咁系， 咁似乎唯一欣赏佢嘅人就系得呢个伽利略嘅啫。同埋咧，加利略好得意嘅，佢话咧喺佢承认嘅人里边咧，唯一嘅天才亦都系呢一个嘅啫，即系佢眼中呢个人系好犀利嘅天才嚟噶。 嗯， 系啊，咁但系呢个人系唔系好善于同人沟通嘅。 O K， 系啊，咁所以佢只系做一个好氹嘅数学教师啦。咁你一影咧，见佢好有心机喺度教喺黑板度写嘢咧，咁啲学生后边玩噶。 咁正常， 都好似啲港产片嗰啲咧，即系唔系好夸张嗰啲。 爭在未定飛鏢嘅嘢。 係直情係嗰啲啊。喺後面玩到癲晒走嚟走去咁嚴重嘅係、哦、完全控制唔到，但佢亦都冇理佢哋㗎喎。即係佢有一個好醉心自己嗰啲數學咁囉。咁好嘅咁講話主線啦，咁就講佢幫呢個女人嘗試呢去製造一啲嘅謎團，咁令到差人呢冇辦法查到件案咁樣嘅。 明白。 咁同埋呢幫佢製造一啲好 perfect 嘅不在場證據㗎喎。 咁我主動走埋去幫佢啊！ 哦，梗係啦， 定喺暗中搞嘅。 佢一路咧就走落街度咧，用個電話亭嚟同佢聯絡嘅。 哦， 係啦。咁當然第一次嗰陣，佢就有幫佢去處理條屍嗰啲咁嘢嘅，但佢冇影嘅 ，OK， 佢冇講嘅。 或者偵探學員 kill 個惡黨咁。 啊，即係總之佢一入咗間屋之後咧，其實閂咗門之後就冇影㗎啦。 系， 咁佢已经影第二日啦，咁差人已经喺个另一个户外嘅地方发现咗一条全裸嘅尸，咁啊趴咗地下，咁其实佢又冇影啲核突镜头，因为佢话咧原来嗰个尸体咧个面已经俾人剥到碎晒啊， 哦， 即系牙都剥到碎晒，你明唔明？即系完全冇办法辨认嘅，咁啲手脚咧又烧过嘅，咁啊冇晒指纹啊，乜都冇噶啦， 咁都有 DNA 嘅， 其实冇呢样嘢噶，因为你要知道咧，你以为？警察里面有全个即系成个国家嘅人嘅 DNA 库嘅咩？ 咁如果做个手术会有佢，会有， 其实系连指纹都唔会有齐嘅咯。 哦，咁系， 系咪？即系知唔知？其实你差馆里面咧有嘅指纹全部都系罪犯嘅。 嗯哼哼， 明白。 咁如果佢真係要查呢個人嘅話呢，咁當然啦，可能佢都有有 passport 嗰啲，咁如果有打個手指模，咁當然都可以查啦。咁但係呢個人佢冇曬㗎嘛。 嗯。 即係呢條線係冇曬啲嘢㗎嘛。咁佢呢就憑住一啲即係嗰啲剩返嚟可能消剩咗嘅一啲嘢啦，咁同埋即係嗰幾日有冇人口即係報失嗰啲咁樣。咁變咗佢就認定咗呢個就係嗰個死者啦。咁結果最後呢亦都查到呢個女人度喎。咁但係呢發現奇怪嘅地方就係呢個女人呢竟然有完美嘅不在場證據㗎喎。咁佢哋問佢咁當晚你喺邊度啊，咁佢話就話同呢個女呢去咗睇戲。咁有曬戲名，有曬邊間戲院睇幾點鐘咁。咁最離奇呢就係佢連嗰個場刊同埋咗戲飛都有㗎喎。 哦。 即係個飛尾呀。咁奇怪呢就係唔止㗎喎，佢哋亦都去問一啲目擊者啦，咁即係意思嗰啲。 見到佢哋。 係都見到佢哋㗎喎，咁唔知點解㗎喎。咁好奇怪㗎喎，咁佢亦都冇講嘅，佢問嗰目擊者亦都冇影出嚟，佢就差館度咁講返嘅啫。咁成件事就好迷離啦，咁點有咩可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呢？咁當然即係佢哋初亦都揾加利略即係湯川啦去幫手啦。咁初初湯川就唔係好有興趣嘅。咁當然草剃又話俾佢聽啦，咦呢件案即係嗰個疑犯個女人呢係個靚女嚟㗎喎，咁跟住佢就開始好有興趣啦。 喔、哦、喂，但係湯 同埋呢 咩咪調咗去做咩㗎囉。 嗱其實呢套戲呢佢係比較跟返原著小說嘅。 佢係調咗去內政部。 唔係㗎，你唔好理電視啦，其實佢呢套係跟返原著小說。 喔、哦、ok。即係 原著小說大家都知道呢，其實阿加利略咧係同呢個草剃拍檔噶嘛？ 係咯，但係問題就係、 是、其實係冇齊行 嘅。如果開場草剃調咗去近來， 唔係都話你唔好諗電視咯。 哦 ，OK， 嚇冇關係嘅。咁佢而家加翻齊行落去已經算係咁噶啦。 哦 ，OK， 係原本個原著喺呢一度已經直情未有齊行出場嘅。係，係一個好新嘅一個角色嚟噶。 嗯， 後來嗰啲作品先有，因為呢個係好早期攞獎嘅作品嚟。 咁可能電視考慮需要有個女主角啊。 是電視是這樣考慮的，但是這套戲齊行其實個角色好即是都是穿穿插插。 行出行入你啦。 是啊，基本上和加利略的關係都是這樣的。 好是啦。 是那不要扯咁遠住啦，那就講草剃話俾呢個靚女啦，那同埋最緊要就是他發現呢原來石神佢哋舊同學嚟㗎喎。 哦。 咁如果大家呢有睇過呢個嘅我唔知佢播到邊度啦。 有影到㗎啦。 有已經影到係咪，咁其實坐喺張長凳度呢同嗰個年輕版嘅加利略傾偈嗰個呢就係石神啦。 啊加利略話你可能永遠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㗎嘛。 冇錯，佢計緊個呢就所謂嘅四色問題啊。咁其實呢就係佢要將一個不規則嘅一格格不規則嘅形狀啊，咁要將呢個四個顏色要完全一格同一格之間唔可以重複咁樣去編排。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唔容易嘅嘢嚟㗎喎。咁當然啦，佢解決嘅唔止係呢個問題嘅，好多嘅，有咩 P 又唔等於 NP 又唔知咩嚟嘅，我哋唔識呢啲嘢 ,ok。咁 ok， 咁嗰個湯川呢就以純粹舊同學嘅身份呢就去拜訪呢個石神啦。咁從中呢當然佢哋都發現咗啲嘢啦。咁詳細唔講俾大家聽下呢啲 ,ok。咁大家可以入場睇返 ,ok。因為如果唔係就更加悶啦，如果你知道曬所有嘅線索。 這個當然啦。 咁中間呢原來呢個石神呢平時都有爬呢個雪山嘅習慣喎。咁中間有一場呢就疑似呢佢係想帶福山亞治上去整死佢咁嘅。 嗯 係啦。咁嗰場雪山真係個雪山度拍㗎喎，唔係特技嚟㗎喎。嗰啲雪布係堅㗎喎。 咁你去到電影咁㗎拍攝級數就唔 係啊， 應該搞啲咁嘅嘢。 真係碌落山嗰個真係真係福山亞治自己做㗎。 ok。 係啊，好犀利，呢套戲真係好犀利。即係成有危險㗎成拍嗰場戲。咁講佢上去之後呢，咁初初加利略以為佢會抌低佢喺度啦，咁結果個石神又唔係喎，又返返嚟救返佢喎。咁佢即係其實都知道人根本個內心係善良嘅。咁其實佢做嘅所有嘢都係為咗個女人囉。係囉。咁但其實你想講幾多呢，因為講可能會爆咗料㗎啦。 咁大致上係咁啦，咁最終就係捉到係咪啦。 其實最終呢或者咁講啦，其實成件案呢佢就好似七宗罪咁啦。咁最尾個石神就去自首嘅，佢根本呢成個目的呢就想將成件案呢就孭晒上身， 孭晒上身， 寧願佢去坐監，咁就想啲兩母女呢可以好幸福咁生存落去呢以後。 明 白。咁因為呢佢後來亦都發現呢呢個女人呢佢都有一個新嘅男朋友啦，當然都係阿叔嚟㗎啦，咁但係一個好好嘅人嚟㗎囉，咁就寧願去祝福佢哋咁囉。咁其實呢個係嘩一個好偉大嘅。 喂雙城記咁喎。 係呀，咁所以加利略後尾呢佢喺個好苦惱度到底應唔應該踢爆佢呢， 啊、即其實如果啲差佬呢一定查唔到真相㗎。同埋呢佢一過咗堂之後呢建案就會結束囉。 喔、哦、咁係呀。 係呀、啊、即係建 案 唔 可以同 佢 差出兩次。 即以後呢個女人就你唔可以再查佢囉。咁佢就想咁嘅。咁當然最尾啦咁嘅加利略就係一定係將個真相講出嚟㗎啦。咁呢啲戲即係唔 日本係咪 common law 㗎。 咁就唔係好清楚。咁最尾你會睇到加利略好痛苦咁樣囉。即係其實佢極唔願意即係去將呢件事講個真相出嚟。 唔、哦、想爆嘅。 唔想啦。咁但係總之所有人都違反曬所有規則去做呢樣嘢㗎啦。咁連啊羅海芬啊連啊草剃咁都夾硬又明明要壓啊石神上車又劫咗佢出嚟啊嗰啲咁呢。係、 哦、 啊。咁啊不過嗰度大家睇啦咁我哋結局嚟㗎啦。咁亦都嗰場戲係做得好精彩囉。即係嗰啲內心戲好精彩喎唔係 action 喎。Okay, 其實呢套戲呢係唔係咁多 action 㗎咁所以大家唔好會錯意。同埋呢大家最鍾意睇嗰個、招牌動作呢即係喺度黑板度寫字呀同埋嗰個頭先嗰個主題音樂呢基本上係冇出㗎。 哦冇黑板度。 冇嘅。冇嘅因為成套戲呢係喺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傷感嘅氣氛裏面㗎咁你唔會突然間玩啲咁嘅嘢㗎。 哦、okay。 其實你擺你落去呢變咗搞笑㗎會。咁所以大家就要用另一種心情去睇啦咁或者睇下加利略另一面。 佢係會好正經嘅冇乜笑位嘅。 冇乜㗎冇乜 㗎。係。 係啊大家唔好諗住去搵啲搞笑位睇好所以即係呢個你一定好失望㗎如果係咁。即係你應該呢係諗住睇加利略嘅另一面啦。啊、平時加利略好神威㗎嘛呢度你就會睇到佢好苦惱嘅一面囉。 哦 ,ok。 同埋好多人好傷感嘅一面囉係囉。咁同埋呢以前你會覺得罪犯就梗係抵死㗎嘛呢套戲你會同情佢囉。咁當然呢加利略都話佢唔認同佢嘅做法囉但佢覺得呢個人其實好偉大咁樣。係。咁所以呢套戲係好多矛盾位㗎咁大家要用啲心去睇。 原雙人文上㗎 嘛。日文。 ok。 係呀咁或者遲啲出碟都有機會係有配音嘅。 嗯哼。 係啦咁大家入場睇啦呢套戲。 哦。 有冇問題呀 咁啊。 有問題呀 都即成套女主角都係行來行去嘅啫。 基本上佢哋唔係主角嚟㗎。 哦即係 連加利略都唔可以話係主角冇錯。石神同埋另外女人囉。 係。不過當然啦所有偵探片例如你 X-File 或者之類都係男女主角嘅感情都要好隱晦㗎。唔諗住結局都唔會 咁但係呢套戲就因為個廣告就 side track 咗大家嘛。 係。 係愛嘅兒團㗎嘛。 是愛的兒團就不是愛不是他的愛。 是啦不是他的愛咯。 甚至石神都不算是愛。 哦那他那個是愛他那個是愛的。 不是愛情啦。 啊那他都是愛情來的。不是那你愛情你成日想到要兩個人啫一個人都不是愛情的是啦。 那都可以這樣說的。那其實大致上來講觀眾反應怎樣呢如果你入場嗰陣時 入場我就唔清楚啦因為我嗰個戲院係好多人嘅咁好難去判斷。我相信裏面有唔少佢嘅 fans 啦因為我見有啲人都睇得好開心㗎喎。即雖然套戲冇乜笑位、 okay. 但啲人都睇得好開心㗎。 不過加利略呢個劇的確係喺女性觀眾之中係幾討好嘅。 係呀、啊、因為呢個係福山雅治本身魅力嘅問題啦。 咁亦好少攞一個用型男嚟做嘅即係日本劇嚟講好少用型男嚟做主線囉因為其實你睇之前啲通常都係玩細路啊或者啲 好 hot 嘅偵探囉。 木村嗰啲都係嘅。 啊 木村嗰啲都係嘅。 木村嗰、那個如果你話 Hero 就唔多算係偵探啦佢其實講佢挑戰法制多啲 囉。咁其實呢個純粹演員嘅魅力啦咁你冇話過湯川係好靚仔好靚仔嘅 ,ok? 咁唔知啦因為冇機會睇過原著。 咪即係咁講啦即係佢唔係話佢唔靚仔不過即係意思你話佢靚仔係冇用㗎嘛。係咪先所以最緊要你係搵到個演員可以做㗎嘛做得到㗎嘛。 咁佢的確係做到好酷又簡單又笑位的確係演出方面係唔錯嘅福山雅治呢方面。 咁但係呢套戲佢會俾阿石神嗰個演員會蓋過啦。咁邊個呢其實。 嗰個演員係咩 係提真一嘛。提真一係影帝嚟㗎。 哦。 其實提真一我哋好多戲都睇過之前講過 Always 啊或者嗰啲咩水手伏機關雙船都有佢。 係、哦、都有佢份。 其實佢喺第啲戲入面好有型㗎。佢呢套戲呢係佢呢套專登 剪咁啲头发，整到好似少少甩头发啊！ 因为几电车男喎，照你讲呢个角色 系好好自闭嘅。咁、啊、但系其实佢本人唔系真系咁嘅，系一个好健硕身形啊，系一个好即系总之好 man 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个演员啊。 哦，系 呢套佢专登将自己做到咁样形态， 因为其他戏佢都表现都唔系咁嘅，都 唔系咁嘅，系比较好光阳嘅，系啊。所以呢套系完全系一个好厉害嘅一个表演啦、啊，即係完全違反佢本人嘅性格。 但佢依度做又有少少三皮同事咁啊。 咁大家睇啦，即係好難即係形容俾大家聽係點樣嘅。即係其實，如果你有睇開佢嘅戲咧，你又覺得佢呢一個咧，哇，完全係一個演技嘅表現嚟。 咁你攞得 另外嗰個雪松太子咧，即係另外嗰個女士，即係佢暗戀嗰、那個，其實嗱，如果冇記錯，應該好似係啊爆粗 band 入邊嗰個好激嘅女社長嚟嘅。咁但係呢套戲入邊咧，完全係賢妻良母嚟嘅喎，你真係唔信喎。所以這兩個人 都係之前好似 超勁超勁嘅演技嚟㗎 ，OK？ 有個電視劇好似做個偵探又有。 啊，好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兩個人都係扮乜似乜嗰啲啦，咁大家入場睇啦。雖然有啲人話：哇，呢、這個女邊度算係咩大美人啊？咁哇，咁其實你以咁嘅年紀啊，係㗎啦，已經。 咁你唔同年紀喜好嘅人都唔 冇錯啦。咁其實佢演出呢一個嘅即係賢妻良母咧，係做得好好嘅。 係。 係啦。同埋好無助嘅一個女人啊，咁佢完全表達到出嚟嘅，咁總之 咁佢係意外地殺死個老公定 自衛咯， 哦自衛， 自衛啦，佢基本上係用條暖爐嗰個電線，即係佢其實想唔即係想唔好打個女嘅啫嘛， 係 係啊，咁但係佢唔即係唔即係過咗力咁就勒死咗佢咯， 哦完， 咁但係個女亦都有份嘅喎， 哦即係兩個人， 係啊，其實個媽咧就想保護個女。咁啊，石神 女保護阿媽啦。 啊，咁石神就想保護佢兩個啦，佢其實唔係話點講咧？其實佢嗰個愛情係即係一超越咗男女嗰種㗎啦。 係。 佢成當嗰個女人，因為頭先咪爆嘅話，其實佢原本想自殺㗎嘛。係。咁原來佢喺自殺嘅即係個過程咧，咁呢兩母女突然間撳鐘喎，咁又啊，我哋喺新鄰居啊，咁我哋其實就做呢啲飯盒嘅生意嘅，咁你唔介意就攞一個試一下咁樣。咁之後咧，佢就覺得咧，哇！成個人生即刻充滿陽光喎，因為呢兩個人嘅出現，咁啊令佢再有勇氣繼續生存落去咯。咁所以對佢嚟講咧，呢兩個人簡直係救命恩人嚟嘅。 係。 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話佢係報恩都得㗎。 咁都幾 嚇。總之你所謂講嘅愛一個單字嗰個愛，你唔好就係男女嘅愛定乜嘢嘅愛啦。咁其實呢個字係冇錯嘅咯，佢的確對佢哋係有愛嘅。起碼係比起佢啲老公俾佢哋係愛啊，係嘛？ 係係。 啱唔啱啊？ 可以 咁同埋裏面講嘅愛唔係咁平面係男女啦。咁其實嗰個友情啊，你福山雅治同阿或者加利略咧講，同阿石神之間嗰個友情咁、啊、其實好係都好錯綜複雜嘅人間嘅關係啦。係、 嗯、 啦，咁大家講嘅愛就唔好 有惺惺相惜咁啦。 冇錯冇錯，即係啦，有啲唔與心 feel 㗎，其實係的確係㗎，係啊。咁當然啦，佢兩個亦都係即係到底係朋友定敵人咧？呢、這個亦都做得好好睇嘅咯。當然喺呢件案件上，佢哋係敵人嚟㗎啦，唔使講。 當然啦。 咁但 係 咧， 大家嘅立場。 但係喺佢哋嘅內心咧，雙方都係識得去欣賞對方嘅唯一嘅人咯，差唔多係喺世界上。係啊，咁所以加爾略最尾真係好痛苦嘅，即係要踢爆佢，佢極度唔想嘅。 明白。 係啦，咁大家睇啦，咁好難將成個 mood 嚇兩句說話講曬出嚟㗎。呢個係個玩 mood 嘅一套戲嚟，咁大家入場嚇欣賞下啦。係咯。 好，跟住 move on news 啦。 是啦，講少少啊，咁係咪話呢個嘅Star Trek 之母啦，因為係佢嘅 Star Trek 之父嗰個太太嘛。係。係啦，咁同時呢佢亦都係喺個電視劇裏面就係嗰位護士喎，係咪啊 最初就係大副啦。 喔、哦、嗰、那個冇出街嘅嗰度。 咁、那個啊、跟住就做護士啦。 係啦。 同埋仲有一樣特別嘅就係所有 Star Trek 嘅船啦，包括除咗啱啱之前播完 Enterprise 之外呢， 是 都係由佢配音嘅。 我、哦、個電腦啊，係啊，個電腦識講嘢㗎嘛。 係 ,Enterprise 裏面都有兩集佢有份配音嘅。 係。 咁但係就做即係嗰兩集就係講唔係發生喺呢個宇宙啦，發生是一個 Mirror Universe， 一個邪惡的宇宙那裡的。 咁其實呢今次到新的電影啦，嚟緊上畫那套啦。 都是他配音。 都是這一位女士去配返嗰個電腦啊。 系佢哋啱啱咧完成咗嗰个配音工作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个 producer 话佢已经完成咗呢个工作。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系可以睇到佢嘅声演啦。 Jewel Waterberry 冇错啦 ，Waterberry 就系佢老公个姓啦。 啊， 系啦， 系咁样。其实咧， 佢老公叫咩名字啊？即系 Star Trek 师傅啊 ，Jean Waterberry 系嘛？系啦系啦，冇错啦。 其实佢除咗做演员之后，佢都系一个制作人嚟嘅。 系啦，所以后期嗰啲 Star Trek 原来佢都系参与呢个。 佢有份做 producer 啦，亦都 Next Generation 佢都有一个角色喎，唔止配。 哦，系咩？ 系佢就系配船上卡，唔系佢就系做船上 counselor 啊 ，Diana Troy 个阿妈。 哦 ，OK， 即系外星人嚟噶。 佢系做一个外星人，一个叫 Betasaur 嘅外星人，佢 Betasaur 一啲可以心灵感应嘅民族，同埋。好充满爱嘅， 其实都系人样嘅，但系就 吓、啊、人样嘅，但系好充满爱，见男人就挞着噶啦。 哦，你讲呢啲 搵阿光头男长麻烦嘅。 哦，即系佢中意阿光头男长嘅。 基本上系男人都中意。 O K O K O K， 好，咁就 咁样就嗱，佢除咗 Star Trek 之外，佢仲有监制其他嘅戏啦，例如佢前夫嘅为主啦，嗰一套叫Earth the Final Conflict 嘅劇集啦。 哦，系咩嚟嘅咧？ 大致上咧就系 Triskel 啊，将 Star Trek 嗱，大家知 Star Trek 人类点解会发展到除去晒战争啊、灾祸啊、饥饿啊呢啲嘢咧，就系、是、因为火神星人嘅降临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帮人类成立地球联邦啊嘛。咁嗱，呢度 Earth Final Conflict 咧都系玩呢条桥， 系 就系、是、但系咧，就相对系黑暗嘅，咁、 oh. 就系大致上就讲有一个叫 你意思外星人嘅外星人啊，黑暗啊， 嗱，即系佢哋嗱，大致上就系讲廿一世纪末啦，咁有一个外星种族叫条安啦，佢系因为佢哋嘅星球灭绝咗啦， 系， 咁佢成批移民咗嚟地球，将佢哋嘅高度文明啊，咁改善地球啊，所有灾祸啊、战争啊，乜嘢都冇晒。 系 咁、啊，但系佢哋唔系成立地球联邦喎，佢哋喺背后操纵地球嘅政府。 咦，咁似而家嗰啲外星人理论嘅？ 但系呢套嘢其实咧就喺60年代 ，Gene Roddenberry 已经构思咗噶啦，只不过系到90年代先拍啫。 咁嗰啲外星人有 掟到位就由97到2000年，总共五季。 咁嗰啲外星人有冇怪样嘅？哦，有冇绿色血噶？ 冇嘅，佢 即系完全系正 常，灰咁咯， 完全正常嘅。 吓、啊， 完全系正常人嚟嘅。 唯一唔正常，死咗化灰咁都唔会算正常啊。 吓 咁。就是讲围绕住一个亚裔的，即是帮他们做嘢警察之类的同他们的 conflict 的故事啦。咁他后来亦加入了一个地球的反抗行动，咁想将那些外星人的，想推翻那些外星人的背后的统治。即但他们不是真的统治者，他们 supposing 是 counselor 来的。 是。 咁、啊、他们从来没有 overthrow 过地球政府。 咁点解要推返佢呢？佢係咁，如果佢带嚟嗰啲嘢又係好，咁点解要推返？ 咁但係发现佢哋背后其实所有所谓地球政府嘅人呢，只不过係傀儡嘅。 咁有咩问题呢？ 咁 如果佢係好嘅，咁有咩问题呢？ 咁佢其实就想将地球改变为佢哋星球嘅一啲環境啦，咁但係人類就渴望自由咁啦，呢個大致 咁其實都係反清復明啫，即係佢肯定唔鍾意俾佢統治咁解啫。 咁呢個答唔到你啦，因為呢套劇我都係睇過幾集嚟。 好啦好啦。 印象並唔係真係咁深刻。 啊，咁佢兩個呢係點樣結識嘅呢？ 都係拍呢套劇嗰陣結識嘅。 哦，就係、是、因為呢套劇。 咁係拍 Star Trek 嗰陣結識嘅。 拍 Star Trek 結識嘅。 系， 哦， 因为佢本身就系由试影版开始就系基本演员啦。 OK，OK， 啊， 好啊，咁有咩补充翻咧？咁呢位女演员即系而家就系76岁啦。 系死嗰阵时76岁，很 系啦，咁系血癌死系嘛？ 系系系， 係啦，咁其實都係係咪喺屋企？係啦，喺屋企死嘅。 喺屋企嘅，其實佢舊年三月已經病發㗎啦，咁、 哦、 一路輾轉到嚇嚇。 係啦，佢喺即係 LA 個屋企度死啦，咁樣。 係啦， 咁就都唔算係死得好痛苦嘅。 啊，咁輾轉到18號先死咁。咁其實都預咗，因為已經病發咗差唔多年幾 了、嗯。好啦，咁另外有貓女啊，黑人嗰個貓女咧點樣咧？ 嗰、那個叫 Evin 啦 ，Kate 啦， 係 佢本身其實佢就最初期嘅60年代蝙蝠第一二季咧就係白人嚟嘅，係 啊， 咁後屘第三季就換咗佢，同埋電影版係佢嚟嘅。 哦， 嚇、啊，咁佢嘅。佢其實就除咗有演員咧，仲係百老匯嘅舞台劇演員啦，亦係一個、 okay. 都算幾出名嘅歌星，就擅長唱啲民歌之類嘅嘢嘅。 哦， 佢有一首就其實係喺美國幾受歡迎嘅聖誕歌叫 Christmas Baby。 係咩？點樣㗎？ 一首輕快嘅歌，你叫我講個調，我真係唔好。 我或者試下喺網度揾翻出嚟、 啊。你可以揾，係好易揾咯，因為係一首幾流行嘅歌嚟嘅。咁、 哦、 佢。 Okay. 啊！佢就系25号去世嘅， 系哦，即系净圣诞节， 系啱圣诞。 其实系咪都系年纪好大噶啦？ 400年出世， 系 吓、啊、都好大年纪啦。 咁你有冇 几多？ 点死法？几系自然死啊？定系咩？ 好似系应该如无意外系大肠癌。 哦，即都系呢啲咁嘅嘢啦。 系，咁佢又长期有演出舞台剧《绿野仙踪》啊，后生就甚至后生咧，因为做个猫女嘅呢个角色咧，就其实俾人称呼佢系性感嘅小野猫嘅。 O K， 咁亦都影响到后来嘅猫女有黑人版本呢个啦。 有黑人版本同埋一套类似皮衫咁嘅嘢，因为你睇翻卡通版、漫画版嘅猫女，唔系一套紫色嘅紧身衫。 系咯，咁所以現代嘅貓女形象都可以話係由佢 係咯一個卡式緊身衫啊，咁其實都幾對當時嚟講幾創新，因為見過女演員著件咁嘅嘢。 係咪用黑人女性呢個 image 係咪算係都係佢係第一個咧？ 演繹漫畫人物係啦，因為就算你無論漫畫又好，就同埋最初兩季都好，其實都係一個白人。 係咯，即係我都覺得幾突破嘅喎，當時係咯。 吓、啊、佢其实同沙出一样咯，可以大胆起用啲少数族裔嘅演员去做一啲其实几重要嘅角色咯、 嗯。 当时其实好多套都系你，包括《青蜂侠》都系啦。 啊，冇错，李 小龙啦， 做加藤噶嘛。啊，一阵可以同大家讲下喎，因为我都睇过一套电视版嘅李小龙传啊。 吓， 系啊。 咁如果你想睇下呢个猫女嘅演出咧，其实 YouTube 咧有成套。蝙蝠俠嘅電影版嘅嗰、那個你可以睇到嘅。 哦， 嚇、 啊！我一陣韓永 send 條 link 咩話好唔好啊？我 po 上網俾大家睇下。 你 YouTube 打 Batman 就會揾到嘅、啊 哦。 另外仲有一套都幾得意嘅，我唔記得有冇粉出過，就係、是、好似冇迷妖先出過，就係、是、Adam West。做翻蝙蝠俠，但係好搞笑嘅一套叫《Legend of Superheroes》。 哦，係啊，好笑嗰套。 閃電俠無端整識咗一啲嘢啊，咁嗰啲。 係佢好快咁踩過個公園嘛，啱人哋個野餐就踩完個蛋糕度啊。 係啊，咁有 蝙蝠俠同羅賓嗰架電單車係分咗睇啊，咁啊。 係有蝙蝠俠、羅賓啊、石心啊，石心即係 Captain Marvel 啦、 啊， 即係個小朋友講句咒語就變咗個好似類似超人咁嘅嘢啦， 係紅色 鷹俠啊，咁同埋綠燈俠呢啲人物嘅，即係套戲就 都係講正義聯盟對抗翻個邪惡聯盟啦， 係， 但就傻佬嚟啦， 都係搞笑版啊，其實 好搞笑 嚇、啊，即係而家嚟講，你可能覺得有少少生硬，但都 OK 嘅，幾好笑嘅。 其實當年無線係有播過嘅喎。 依、這個我真係唔好清楚，因為我 有一部我喺無線睇先嘅， 我都係租帶睇 嘅。我睇係配咗音嘅，我睇嗰、那個。 哦、啊，睇配咗音啊，咁仲過癮。 係啊，好過癮嘅，所以好笑嘅嗰套嘢。 啊，咁 有冇啊？網上有冇？ 如果大家有心情嘅都可以 看看。啊，我 send 條 link 嚟啦。 得。 O、okay, K， 我翻去。 好嘅。咁另外啦，第三位啦， 又離開我哋嘅女星啦，咁就日本嗰邊嘅飯島愛喎。 飯島愛啊， 咁大家唔好誤會飯島愛唔係一個純粹 AV 女優嚟嘅，因為後咪呢佢又從良啦，咁係逼佢演出過其他嘅日劇啦。 吓二级嘅 吓，咁当中咧，佢亦都出过一本叫做《柏拉图的》，即系唔知恋爱定性爱咁啦吓，系一本自传啊。 柏拉图式恋爱 吓，其实唔系噶，嗰、那个系香港嘅译名。 香港译名 吓，其实佢亦正式系叫做《柏拉图式性爱》嘅。咁嗰本系佢嘅自传啦，咁就系喺呢个2000年10月31日啊，佢28岁嘅生日嗰日出版嘅。 啊，甚至改编个电影 嘅。冇错啦，咁嗰本书咧，竟然咧喺日本可以卖过100万本啊！ 哇，好犀利喎！ 好犀利，所以后来就拍咗成电影啦。咁而电影里面呢，竟然男主角系由呢个小田切让，即系边个呢，就蒙面超人 超架 啦，做呢个男主角个咁样。咁啊，嗱，嗰套戏正经嘅吓，即系其实系一套都算系文艺片嚟嘅。 都讲佢讲翻佢一样啦，即系点样离家出走啊？ 冇错啦， 下海拍 A V 咁啦。 系啦，系啦。咁嗰本書又有咩咁特別啦、啊、咁原來呢即係佢就記錄咗好多佢耸人聽聞嘅一啲往事啦、啊、咁其實就唔一定係真㗎 ,ok? 嗯哼。 啊、即係我睇下有冇啲乜嘢位我 有啲咩特別啫。 嗰本書 係、 啊、我一搵緊我搵緊。你講住第二樣先我搵到講俾你聽。係、啊、啦。 咁其實呢套戲喺日本當時都 好轟動㗎。香港都有上畫㗎喎， 香港都有上畫又嚇， 係啦，嗰時都好多人睇嘅。 係個扮佢嗰位女演員係邊位呢？都其實都幾 扮嗰個我就 黑地都幾似佢 嘅，我就唔記得咗啦。佢好似話喺唔知好多人，即係好多唔知係過千定過萬人裏面選出嚟嘅喎。係係啊，即係佢成係有一個選拔咁樣去揾個人出嚟去做翻佢自己呢個角色嘅咯，即係飾演扮到我。我冇抄低到個人名，因為嗰個女演員其實唔係好出名嘅。最出名咪做过呢套戏咯，就 系、是。哦，都系，咁你呢套戏个 casting 唔系真系咁大。 哦，咁又唔系、哦，咁你小田切让都算大明星嚟嘅、 哦。吓、啊，哦。 你唔好以为佢做蒙面超人好渣、哦，其实因为蒙面超人系第一套平成嘅蒙面超人啊嘛 ，Kuga 系。 系。 咁佢系专登揾个系有名气嘅明星嚟做男主角、 哦， 即系等于超人迪迦啫嘛。 系，咁揾 V6 嚟做。 系咯。咁即係要搵一個係有名氣，咁其實小田切讓係有名氣㗎。咁、 嗯、 你亦都見到佢好多電影啦，咁裏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演員演出㗎喎，咁包括我唔出個名啲。一陣間補返資料俾大家啦。係 係。 因為我今日好多好混亂啦，因為我一直情係又揸住啲紙又揸住支咪，係好好混亂。係啦，冇辦法一時間搵到資料俾大家。係啦。咁就咁當然啦，曾經講返嗰本書啦，咁其實裏面即係又講到係打真軍啊嗰啲咁嘢啦，咁又話佢細個其實係因為俾人即係強暴咗啦，咁跟住開始即係走上呢條路啦，咁點樣同人同居啊、墮胎啊，咁跟住援交啊，跟住有整容啊嗰啲咁呢啲咁嘅一切嘅內容，咁係咪其實好即係好耸人聽聞呢？ 咁都係咁，係 啦，即係一個明星啦，當時佢已經算係即係佢因為有出現啲日劇，咁個明星突然自爆咗咁多嘢咧，咁其實就即係係算係一個。即係好大嘅 selling point 嚟嘅當時，咁同埋咧，我印象中好深嘅咧就是、飯島愛唔係做乜嘢，係佢上呢個 tunnel 啫， 係 係啦，即係之前同大家提過咧，即 tunnel 就有啲似軟硬天師咁嘅一個節目， 係一個搞笑節目， 軟硬天師抄佢嘅其實 OK， 咁裏面咧其中一集咧佢哋玩惡魔人啦，咁有咩關係咧？咁竟然有呢個飯島愛客串喎。 做咩啊？ 咁啊，俾阿惡魔人哋綁起咗喺個十字架上面，就揾啲羽毛啊，擠佢啊，咁好搞笑嘅。 哦。 啊，我都有翻唯一一幅相嘅，一陣 post 俾大家睇下。啊，好好笑，即係揾就揾唔翻俾大家睇嘅啦，條片應該嚇。咁啊，不過咧，因為隨住呢個飯島愛嘅離世咧，可能有機會有人擺翻上網啊。如果有，我就揾翻俾大家睇下啦。 奇 嘅、啊。因為真係好好笑嘅嗰一集，係咯，係咯 ，OK。咁就同埋呢仲有 一個離世都係一個謎喎、 哦。喔係啊，真係要搵伽利略查下，因為而家呢話佢唔係話佢死咗日發現㗎喎，係佢已經死咗差唔多成個禮拜啊，咁佢嘅經理人公司啲人呢先話搵唔到佢啊，咁就叫差人上門啊，咁先發覺原來佢已經倒卧喺自己嘅屋企啦，咁大概都死咗一個星期㗎啦。咁其實呢一路爭拗就到底佢自殺啦定係病死啦，咁至於被殺呢個嘢就排除咗㗎啦，暫時。 係。 謀殺呢個嘢排除咗㗎。咁但係唔係真係咁呢，咁啊搵阿福山雅治幫下手啦。咁同埋呢原來中間亦都有啲好恐怖嘅傳聞㗎喎。 话佢患咗艾滋嘛。 但唔系呢个唔恐怖，即系意思灵异方面啊。 系。 系啦，咁系咩事呢？咁原来就喺大概三四年前到呢，咁喺中居正广啦，即系 SMAP 嘅阿 Leader 啦，主持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呢，咁佢就曾经自爆呢，就话一个台湾嘅上司呢就同佢睇过相喎。 系。 咁佢就话呢，咁佢问佢啦，咁三年后我系会点呀咁样。咁竟然呢个人话呢，我睇唔到啊，三年后你好似消失咗。大家系咪一寒呢听到呢度。咁当时个节目啲人都系一笑置之啦，咁一路听一路笑当笑话一则啦咁。咁最邪嘅呢就系、是、呢，咁呢个人呢亦都突然间唔知做咩落泪喎喺佢面前。咁同埋突然间同佢讲呢，话你死嗰阵呢系咩都唔会带得走啊，同佢讲啲咁嘅嘢喎。咁当然当时喺节目里面就当笑话嘅啫。咁范董我就话啦，咁如果啊三年后我有乜嘢即系离开咗娱乐圈啦，佢可能諗住自己，可能佢意思系。咁呢一则即係而家呢一個節目嘅呢個環節，大家就可以攞返出嚟睇啦咁。咁而家真係三年後真係啲人攞返出嚟睇喎，就中晒喎。係。係啦，咁唔知台灣邊位大師咁犀利呀，咁大家要認識一下。 咁、相信佢喺日本會大事風行㗎啦。 係呀，而家 YouTube 擺上嚟亦都有熱心嘅一啲人士啦，將成段片呢整埋中文字幕喎，我一陣間可以 po 上俾大家睇。係 係。 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奇怪嘅一件事件嚟嘅。OK， 今個禮拜 OK。 咁啊， 嗱，完全咧，而家唔知佢死嘅日子系几时啊？因为而家仲未可以確認啊，就只系12月啦。 都要验尸 嘅。系啦，咁呢个嘅范总爱就系、是、真名就系叫做大久保重惠啦。咁范总爱艺名啦。咁啊，死嘅时候系36岁啦，今年。咁佢就1972年10月31号出世啦。咁就至到呢个2008年10月唔知几多号嘅。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新闻啦。咁至于香港咧，就好似冇乜点报道啦。 啊，有新闻都 哦，新闻都有讲咩？ 都有新聞冇講，但係新聞紙有 喎。咁報紙有出奇係囉。 都擺喺前版㗎，都唔係當娛樂新聞報㗎。 哦係呀，因為呢件係奇案嚟㗎嘛暫時。 啊。 嗯。咁就仲有啲咩消息呢？咁就係、是、好似呢又話呢有啲咩話 Watchman 好似有官司喎，我聽聞。 係呀。係 咪好似話可能上映期都會押後啦。 因為個版權有少少爭論啦。 係啦，咁漢永聽到係點樣嘅呢？好似係20世紀霍士告佢哋而家啲公司係咪？ 係係。 係囉，點解會咁嘅呢？我都唔好清楚呀，我都收到一個消息嘅就係、 是。我都暫時冇乜詳情，因為其實 Watchman 係之前有另外一間公司註冊過一個戲名係用 Watchman 嘅，其實同個 Alan Moore 話嗰個漫畫好似就唔係好大關係。 哦，唔係喎，佢好似話呢個版權係曾經賣過俾20世紀霍士嘅喎，咁唔知做乜又冇拍啦，咁跟住就轉賣俾其他人啦，咁但係就話其實20世紀霍士呢仲係有呢個版權嘅，同埋呢個咩發行權咁嘅。 咁真係要詳細 check 清楚先啦呢樣嘢。 係啦，咁而家20世紀霍士就告緊華納啦，同埋佢而家呢間叫 Legendary 嘅公司啦。 嘅公司啦，但係華納因為佢華納本身就直接擁有呢個漫畫同埋呢集 character 嘅版權咁，所以其實就有排會拗啦。 係啊，咁可能三月咧， 即係正如之前 Superboy 呢個名咁，都足足搞咗成接近十年先可以用得翻。 係咯，所以原定咗三月上畫嘅 Watchman 咧，可能就要押後啦。 咁唔奇啊嚇。 咁另外咧，原來成龍啊，咪話有一套叫做咩伸縮事件嘅。 是 咁原來呢應該原本應該上咗畫㗎喎，咁但又係有啲電檢問題。 又係版 權啊。唔係佢係電檢問題啦，唔知係乜嘢，即係可能暴力定唔知乜嘢啦。咁又係呢。 唔嘢唔會太暴力嘅啫一般。 喔唔係喎，呢套係好暴力㗎喎。係 咩？ 因為佢唔係正常嘅成龍，只不過成龍有份做㗎嘛。 喔 ,ok, 唔係正常成龍片。 唔係㗎，成龍做咩死㗎話。喔 ,ok, 喔好少有喎。 好少有，其實上次嗰套玩啲神怪嗰度都已經玩過一次。 威威龍再生 嚇。但係嗰次就因為神怪啦，咁最屘佢要復活啦，咁係佢有復活啦，咁所以就其實嚴格嚟講唔算嘅。 復活得咁唔算啦 嚇。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套咧佢就真係死咗，呢套唔係神怪片嘛，係啲警匪片嘛，咁佢死咗就死咗㗎啦，係咯，即係第一套成龍真係會死嘅電影啦，聽講。 咁都幾得意啊！ 哇，幾得意，其實就又係。排唔到期囉。 死喎佢。 係啦，咁其實同埋中間呢又話電檢署啲人又爆咗佢啲劇情內容啦，咁而家可以好多爭拗嘅。 係。 係啦，咁裏面分別有呢個范冰冰啊、吳彥祖啊、徐靜蕾啊咁等等，即係大明星主演啦。 嗯。 咁呢個其實都本來都期望即係會睇㗎，咁但係就 但係有少少唔係咁鍾意近期戲，就真係實在太多內地嘅 connection 搞到套戲要好大片。 Okay， 即係其實你睇到好多戲，例如《證人》，我記得好冇，或者保持通話呢，好冇需要地加上要中港台三方面嘅角色咁，其實 因為佢要三地嘅演員都有齊啦，第一 咁咁所以變咗啲角色，其實喂邊有咁湊口可以湊到咁多人一齊 involve 一件事呢，有少少其實都 冇辦法㗎啦，咁觀眾嚟講就 你要 appreciate 幾方便嘅人，咁 其實 係 好困難 㗎，辦法 即係如果你拉得埋一個班，其實已經大家 appreciate 下呢樣嘢啦， 係 啦。咁另外就當然有一大炸，即係下一年或者我哋唔知會唔會今集同大家講住，因為有一大集片呢，其實可以同大家做個巡禮嘅。 好啊。 或者定係下個禮拜至講呢一部分呢。 哦、,ok。 因為真係好多㗎。係啦。咁另外呢係咪話韓永又睇過呢個生化危機呢，係咪有一套嘅 DVD 叫 Degeneration， 其實係好似上次 Final Fantasy 咁一套 CG 嘅電影。 我上次上個禮拜講咗啦。 啊，我哋有提過呢套㗎啦。 有提過啦上次。 哦，咁但係呢裏面呢就提返就楞到落個 game 啦。咁新個 game 裏面呢就原來出現嘅就唔係喪屍，而係一啲好狂暴嘅村民啊。咁、原來佢恐怖程度你覺得仲比啲喪屍仲加得人驚喎。 係。 係啦。咁即係佢呢啲人就唔係冇腦㗎喎，係有腦㗎喎，同埋又用武器㗎喎，又連刀又剩㗎喎，咁嚟攻擊你㗎喎。咁同埋仲識整陷阱㗎喎。咁大家可能玩嘅時候呢會覺得更加恐怖咁樣嘅。係啦。我上個禮拜你提過呢套戲係咪？ 係上個禮拜係啦。 係咁就呢另外呢有一套叫做特攝片啦，咁其實叫做Phone Baver 7啊。 係。 係啦，咁就係呢個極太醫搜查官啊，咁其實係一個電話嚟㗎喎。係 咩嚟㗎？ 咁係一個電話，大家唔知有冇去玩具鋪見過呢個電話，其實佢會變啲手腳出嚟㗎喎。 哦、,ok。 大家如果玩具鋪可能有見過呢樣嘢㗎啦。咁同埋唔止得佢㗎喎，佢有好似黃金盒咁呢有好多個拍檔嘅。 係。 咁既然佢係7號即係話佢有1號啦，到7號咁啦。咁其實呢 ,1 號就壞人嚟㗎喎。即係01就係壞人嚟㗎喎。咁成日所有嘅案件呢都係01呢去挑撥一啲嘅電腦上面嘅 hack 卡啦。 哦、,ok。 咁跟住去製造一啲嘅案件嘅。 機械人啊，人造人啊。 唔係咪電話機械人囉。 咁、okay。 根本係部電話嚟嘅啫嘛，不過佢有即係有 AI 咁囉。咁但係佢哋最犀利嘅呢就係佢哋可以即係可以行埋部電腦度呢，佢就可以 hack 到部電腦㗎啦。或者話可以通過網絡可以 hack 到人啲 system 囉。 係。 即係佢唔需要連線㗎。但係佢就要走埋人哋個 panel 度咁先得囉。咁所以呢佢就需要一個嘅類似警員咁嘅拍檔呢去輔助佢囉。咁要幫佢製造一個環境等佢可以全力去即係做呢個。 但係佢哋係真人大定真係電話咁大？ 哦，電話真係電話咁大。 Oh, okay。 我唔係黃金盒咁會變形嘅，唔會變巨型嘅，即係佢變形就係由電話變成機械人形態咁樣嘅啫。咁就同埋所謂機械人形態只不過伸啲手腳出嚟嘅啫嘛，個電話企咗喺度咁咯。跟住嗰啲眼耳口鼻咪喺佢個 mon 度顯示翻出嚟咯。 哦、，OK。 其實好得意啊一套嘢，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同埋呢套嘢原來一路都仲做緊嘅。咁直到最新嗰集都係啱啱24號晚聖誕節做嘅。 喔、oh, ,ok。 即係唔係一套過去咗嘅嘢嚟㗎。係。咁我就唔知道完未啦，因為已經做到30多集㗎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嘢啊，如果大家未睇過。咁一陣我哋或者 po 上條 link 俾大家睇下。咁同埋呢裏面呢有好多啲特攝以往特攝嘅演員去參與㗎喎。咁都係男主角大家就唔識㗎啦。咁但係呢中間佢有一個好激嘅另外一個隊員喎，因為佢每一個嘅電話呢都係有個主人嘅。 是 即係好似 Pokemon 或者好似奇洛羅咁啦，你當咁呢隻 Q 版嘅嘢身邊就有個人類嘅咁樣去幫手嘅。咁呢咁佢身邊呢個成日同佢嗌交係邊個呢？就係、呢個嘅秋山蓮啊。秋山蓮即係個角色就係龍騎入面嗰個秋山蓮呢。 喔、哦、,ok。 即係蝙蝠啊。咁個演員就叫做松田吾志啦。咁佢做返個角色亦都係同個蝙蝠嗰個角色差唔多㗎喎，好威酷好串咁㗎喎。 喔、哦。 係啦。咁 係上次夜之營人店做傻佬。 嗰套都唔係傻佬呀，做殭屍㗎嘛，你話嗰套係咪 傻殭屍呀、 啊。唔係傻佬，呢度完全做返阿秋山嗰個咁嘅性格嘅差唔多。咁好鬼串嘅，但係好打嘅。咁另外呢亦都有長澤奈央啦，去做一個嘅博士嘅助手啦。咁其實邊個呢？就隱風戰隊入面嘅藍色呀。 係。 係啦。 七海啊。咁另外呢新版嗰個電影版嗰兩個蒙面超人亦都有做㗎喎，咁就 係咁多特殊人物 黃川原將也同埋呢個高野八成啦，高野八成就係做過好多啦，咁就係呢個超人阿古佬啦，鹹蛋超人啦，咁同埋呢個佢好似龍騎都有係咪做嗰個魔鬼魚係咪 係 係好多好多特攝片都有佢份嘅，好型嘅。咁呢套戲佢亦都飾演其中一個嘅敵人嘅。係啦，咁仲有喎，咁呢套戲到底係邊個做呢個總監督嘅，就係、是、我上一集提過嘅三池崇史啦。 喔、oh, ,ok。 係啦，咁所以好嘢嚟㗎，咁當中有好多重要嘅集數呢佢就自己導演返嘅。因為大家知道電視劇嘅特攝片唔會用同一個導演導曬咁多集，因為咁樣拍唔 切。係啊，太 貴。咁但好多重要係啦，重要嘅集數呢咁由三池崇史負責返啦。咁大家睇下呢套嘢啊，咁其實Yokon 啊嗰啲都有齊曬㗎啦。嗯，咁同埋上個禮拜呢咪大家同大家講話一個少女嘅偵探嘅。 係。 咁原來呢嗰套嘢叫 Lancy Drew 啊，我查返。 係。 係啦，咁呢佢有即係香港嗰個怪名咁樣㗎啦，咩美少女偵探咁樣啦。係。咁上一次嗰套電影叫咩荷里活山咩神秘事件定殺人事件咁嘅。咁講佢查一個即係過咗世嘅一個女星啦，即係好似馬玲蓮夢露咁樣，咁到底佢死亡嘅真相咁樣啦。咁成套戲當然都穿插少愛情啦。咁同埋呢套戲原來嚟緊2009年呢就會有呢個第二集上喎。咁同埋呢原來呢一個 Lancy Drew 嘅角色呢唔係一個新嘅角色嚟㗎喎。原來係一個以前好出名嘅好舊嘅有偵探小說啦，亦都拍過電視劇嘅。咁或者詳細可以遲啲再同大家詳細介紹返啦。咁但係呢飾演呢個 Lancy Drew 呢個嘅女演員呢原來都唔係 Nobody 嚟㗎喎。咁佢就叫 Elmer Roberts 啊。咁佢到底咩人咁巴閉啊靚妹嚟嘅喎，咁原來呢佢個阿姨係邊個呢，就係、是、Julia Roberts。 Julia Roberts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靚女嚟嘅。咩成家都好靚㗎，佢其實個老豆都好有型㗎。咁當然呢個女演員亦都平時有做一啲年輕人嘅電視劇做女主角咁樣啦。咁叫做咩 Unfabulous 咁樣㗎，嗰套電視劇好似叫做。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或者遲下再同大家詳細講下 Lancy Drew 呢啲小說嘅即係嘅詳細嘅資料啦。咁另外上個禮拜我哋都提到 Buffy 啦，我哋都補返啲資料俾大家睇下喎，如果大家有上網睇返嘅話。咁Buffy 我哋或者遲啲亦都會同大家詳細講返到底乜人嚟㗎喎。好。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係咪話地球停止俾人鬧得好緊要喎，我哋聽到。 係喎、 啊。到底咩事呢、 我諗大部分人都係同佢哋嘅 expectation 唔係好同啦，或者。即係我諗大部分人睇科幻片都 expect 即係大羅大鼓咁，有一啲鬥爭啊 外星侵略就諗住梗係打到呢、這個係咪、打到呢、這個。 第二套就其實就幾唔同嘅。 係囉，即係睇唔到嗰啲咩高科技戰爭啊嗰啲嘢囉。 係啊，咁個最高科技都係個機械人變咗啲蝗蟲咁嘅嘢啊。 係啦，咁所以成套戲其實 approach 就變咗大家可能即係唔係大家期望嗰樣嘢啦，同埋好多人都話佢處理得唔好㗎喎，話成個故事，咁我都唔係好明啦，其實都唔係唔好㗎喎，咁 主要都我諗都係同佢哋期待嘅一套大片格式唔同囉，即係你佢一般香港人期待嘅荷里活大片都係要一啲人類與外星人嘅衝擊啊，即係無論好定唔好啊咁之類啦， 系咯，我谂主要都系唔够 action 啦，我哋觉得 系咯， 系啦，同埋里边又冇乜拳脚功夫啊，因为而家好似乜嘢都要加拳脚噶嘛。 系啊，但系其实本身嚟讲都无可厚非嘅，因为套戏本身唔系做呢啲嘢。 咁其实伽利略咧，今次亦都有类似，咁就有一半嘅，即系唔系伽利略迷嘅人咧，亦都觉得套戏好唔好睇嘅。 咁你一来咯，二来日本片本身个节奏都会系慢啲嘅。 咪不過其實不如話香港嘅觀眾大多數都只不過係追求觀能刺激好過啦。 咁亦都係。 係啦，咁其實你電影除咗觀能刺激仲有好多層面㗎嘛。咁如果人哋裏面講好多人性啊講好多嘢，如果大家就覺得唔好睇啊，咁其實係咩意思呢，即係大家冇人性啊定咩呢，咁我唔知啦。咁都係唔可以咁講嘅，但係即係可能大家睇戲呢係唔係睇得太深入啊，咁同埋呢或者講少少啊，咁其實即係有人話喂睇戲都使學嘅咩，咁其實大家可能就當睇一套戲只不過係買一件商品咁樣囉。 咁 同埋即其實呢個我哋會覺得其中消費主義嚟嘅純粹 ,ok, 即係你當買件衫咁、其實唔係㗎嘛，咁其實電影本身就係、一個戲劇啦，咁而戲劇梗係一種藝術啦，係咪，咁其實藝術呢係要學過呢先識得點樣去欣賞嘅。咁我唔係話大家唔識睇戲，咁其實我做個比喻即係話呢，飲紅酒大家有飲過啦，咁其實飲啖紅酒落肚就係人都識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去鑑賞同埋品嚐紅酒呢，咁其實你就要搵人教啦，係咪呀？ 係，當然係 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其實可能當睇戲就好似飲咗啖酒落肚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想可以原來享受到電影嘅樂趣呢，咁其實大家係可以即係嘗試去學下點去睇戲啦。咁其實坊間呢係有一啲嘅班呢去教㗎喎。咁就唔係就係電影㗎，咁我之前都見過有啲班係教大家點去聽古典音樂。咁本來我都想去聽下。咁因為嗰個班係個日子好係某個日子咁就去唔到啦。咁其實呢好多嘢都係係咁當個娛樂聽係 ok 嘅。咁但係呢如果大家想去即係深入或者想去評價一套電影或者想進心啊，即係去變咗睇一啲深啲嘅戲大家睇得明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去報下呢啲班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嗰時都係剔過一兩科嘅，咁就當然都係皮毛啦，咁而家都係學緊 ok。咁大家或者可以試下咁樣啦。 是 啦，咁就係啊，其實如果學過之後你就會覺得好多戲呢原來其實都好有趣㗎。咁同埋呢原來呢唔係得表面呢故事嗰一陣㗎。咁原來呢大家睇深入啲呢會睇到好多導演嘅心意㗎。咁我就特別啲啦，咁可能我揾緊嘅就係、一啲啟發啦。咁如果睇完套戲攞返啲嘢走，咁就得到啲啟發呢，咁我就會比較開心嘅。咁有時套戲可能佢俾到一啲我未諗過嘅概念我呢，咁我就好鍾意㗎囉。咁就唔係一定你話要套戲本身打得好犀利啊，就唔一定係咁嘅。 是 啦，因為打得好犀利但冇嘢講，其實我反而覺得係爛片囉。咁同埋呢上個禮拜我都聽返馮志峰先生嗰個影評啦，即係電台嘅。咁我好有同感㗎喎，因為裏面講到葉問套電影呢，咁佢都話就係話其實即係唔好囉，即係話成日咁渲染一啲嘅即係中日嘅仇恨啦。 都係因為實在照你講嘅真係太多呢方面。 冇錯啦，因為而家唔係以前啦嘛，咁 如果日本人冇資格學中國功夫一樣都幾 嗱，咁當然呢個係因為係要滿足返內地觀眾嘅即係一啲思想啦，咁但係其實所以即係其實佢 呢個就正如我剛先講嘅嘢囉，即係太多中日 係呀， 即係太 內地嘅合作 關係啲戲。 其實裏面啲人已經有咩思想啦，其實反而係唔應該加強佢囉。是啦， 太多中港台關係令到套戲好多時啲製作方針會有啲有啲怪囉。 咁其實有得重溫返㗎喎，大家可以返去即係嗰個節目聽返啦，咁係馮志峰先生主持嘅。係啦，係咁仲有呢， 葉問嘅宣傳都幾怪喎。有之前上個禮拜好似出咗啲怪招喎。 係乜嘢呢？ 挑戰吳京囉。 哦，是啊，因為話吳京又唔知喺度講嗰啲嘢咁樣㗎嘛。 佢話唔係太清楚葉問係邊位。 係。 咁結果就引嚟詠春總會啦，派咗兩位。 嘩嘩同佢打喎，係咪 啊，其中一位就係歡樂滿東華有份，即係楊盼盼個節目有份氹氹轉嘅，擺幾個靚女之一啦。 女嚟㗎？ 其中一位啦，派咗男一女去挑戰嘅。 靚女嚟 㗎？落選港姐啦，或者 嗰個識詠春咁犀利嘅咩？ 咁我唔係好清楚個嗰位演員個背景，所以我答唔到你。 哦，咁又幾期待喎，幾時有個整個壇大家打下。 我諗應該都搞唔成。 吹水嘅啫。 話邊個輸咗要捐50萬去做 charity 㗎嘛。 吳京彩佢都傻啦。 咁呢個事實上好明顯就係一啲幾特別嘅嘢啦。 唔係我唔知啦，我現代啦，其實我好討厭啲人搞呢啲。 即係現代社會你話打擂台其實都會幾得意囉，因為好似好多年都未試過啲咁 嘅。你覺得好得意，我都好討厭喎。 即係但係你話有啲咩問題用武力去解決呢，呢、這個亦係一個我都同意一個幾討厭嘅嘢㗎，我只係呢件事方面呢，喺現代社會依然會有人諗用打擂台呢個模式去解決事，都其實係幾得意嘅。 咁或者我哋順帶啦提下李小龍傳呢一套李小龍傳奇呀，應該叫做 係 一套嘅內地資金嘅一套電視劇啦。係啦，陳國坤係邊個呢？講個名字就好似啲人唔識喎，其實邊個呢？ 啊咩啦，星爷嗰套戏。 冇错啦，就系呢个嘅少林足球里面嘅小龙啊。 啊，小龙啦、 啊。当年已经觉得好似李小龙啦，系咪啊？喂，呢套入面啊，直情咧经过呢个周星驰嘅指导、啊，佢话之后咧，哇，简直系神似啊！咁同埋咧， 本身嘅 我谂佢咧亦都 个样都有少似个造型吓。 佢都专登啊练过噶，咁佢而家个身形咧都几似噶。 哦，明白。 咁所以大家咧可以揾翻呢部电视睇下、啊。我啱啱即系叫做立过啦，我就冇成套睇晒，因为 之前 个 导演话最满意就系、是。就係、是、喺個後巷度，咪李小龍俾個無厘頭嘅鬼佬一拳揈低啊嘛，係嘛？ 嚇冇呢樣嘢嘅，嚇冇呢樣嘢嘅， 冇呢樣嘅咩？ 佢冇呢樣嘢啦，最尾李小龍都係咁死嘅啫嘛，冇呢 part 噶。 我唔係，佢係講佢打完武術大賽意氣風帆嗰陣。 有件咩事？ 之前睇報紙介 嗱，我唔知啊，我飛嚟睇嘅，咁我 導演話最滿意就係呢樣嘢啊，即係冇， 因為我比較 贏嘅武術咯， 比較對佢入咗荷里活之後嗰段有興趣，所以我其實睇翻後邊嗰段嘅啫、 嗯， 因為前面嗰段我叫佢講好耐都仲係講未識功夫㗎。 哦 ，OK， 咁事實上係㗎，佢唔會細個識功夫㗎啦。 咁當然啦，當然 係啦，係後尾一路講佢點樣拜葉問為師啊，咁一路講嘅，咁前面講咗好多嘅。咁亦都咧，當中咧亦都有大陸電視劇嘅特徵啦，就係佢哋會即係即係自己作一啲嘅角色出嚟啊！ 即係這個當然啦，如果唔係你個成套戲都係悲慘真人都咩咯？咁即係佢都係西方演員嚟嘅，李小龍老婆啊嗰啲。 哦，係噶，啊嗰、那個女員靚過嗰個真人老婆嘅，係噶 ，OK 噶 ，OK 噶。 咁咪要變講國語？ 佢嗰套嘢我唔知配音係咩，係成套都國語噶。因為我都試過找有沒有廣東話版，但他們說沒有，是只有國語版的。因 為香港未上，我想都未必會有。 是啦，或者這套遲些都會上的，因為其實都看下都挺好看的。或者這樣說，這套都算是即曾經做過的李小龍故事裡面算是做得最好的一套。 因為你之前拍的那些都是很隱晦，不會叫例如 吳大維啊，是不是你說 吳大維那套，又或者印象中林家華那個巨星啊，都是很隱晦，求其改個名字。 個巨星就直情唔敢話李小龍添啦。 係係。 甄子丹就好似冇，唔係做李小龍係嘛？ 甄子丹好似冇。 佢個嗰套陳真， 佢哋陳真啫。 佢嗰套係陳真係、啊，但就變咗就係嗰啲好唔似，同埋有一個西片㗎嘛，個李小龍傳係。 都係李哲嗰、那個演員。 咁其實咧，嗰啲都唔係真係咁將佢嗰、那個咁生活化咁講出嚟咯。咁呢一套呢個李小龍其實就係一個死靚仔咁嘅啫，開始嗰陣、 啊。你西片嗰度就有少少神怪。 神怪㗎係呀，有啲咩咒語呀咁嘅。咁呢一套就好正常好正常咁將佢有一個正常人咁嘅去講出嚟啦。咁、其實呢就都幾好睇㗎，咁大家睇下啦。咁如果撇開咗嗰啲即係加插嘅角色呢，就其實就唔係好外事嘅啫，其實就。因為我估呢佢可能將好多唔同嘅人呢佢就當成一個啊，即係例如呢電影入面嗰啲女主角啦。 係 啦嗰邊個嚟㗎好多套都有嗰個叫做 唔係太清楚。 咩霞華叫做。唔緊要啦咁其實嗰啲係肯定同佢以往冇關㗎嘛係個角色嚟㗎啫。咁佢呢一係呀係呀。咁佢呢套戲入面呢佢就會將佢當成係佢由細到大嗰個女朋友嚟㗎。 哦佢 ,ok。但係啲人名係用返真人嘅。 人名就除咗李小龙嗰个家族嗰啲人之外，就全部假嘅。 O K， 系啦，即系全部 唔会用翻咩？ 系啦， 系嘛？啊，苗可秀啊，或者 whatever 啊？ 哦，系啦，系啦，佢嗰啲本来嗰个演员应该系苗可秀啊嘛，咁但系佢呢就变咗系佢个女朋友，即系旧女朋友啊。即系当然旧来 旧。其实唔止系佢，你记得嗰阵时林家华嗰套都系 嘅。咁當然啦，因為呢套都算好接近真實㗎啦，咁因為你唔可以有太多角色啊，同埋佢想即係搞到有啲劇嘅味道啦，咁多人要有返啲。 係咁你電影始終係 舊愛呀、啊、 電視因為電視呀、啊、你唔會唔可以完全。 咁但係李小龍成個生平嚟講呢佢都算係好忠於個原著㗎啦 ,ok? 咁大家試下睇呀。咁呢套劇亦都好成功㗎，咁又話喺好多電視台其實已經係咪好似話有播㗎啦。 大陸係啦。 唔係喎，喺意大利啊，咩國家廣播公司啊，法國國家電視台啊，英國廣播公司， 呢、這個就唔係真係太清楚，因為咁一個咁嘅睇圖，我相信都會好多人。 有150個歐洲國家嘅媒體啊，係、 因為你當一個咁 咁特別嘅，同埋佢本身嘅製作都破天荒咁用咗30多个國家嘅演員。 哦，係啊，唔係啊，佢真係實景㗎，佢羅馬嗰個鬥獸場真係去咗㗎。 咁 唔係講笑 嘅。一個咁大製作，同埋李小龍又係一個咁傳奇嘅人物，對外國人嚟講啦，起碼。 即係起碼拍攝點係真係去咗意大利啦、泰國啦、加拿大啦、美國啦、澳門啦、香港㗎嘛，呢兩個就實有啦。咁呢一啲地區係實景拍攝㗎囉。 係。 唔係求其搵個爛地就扮咁樣㗎，唔係咁樣㗎。 嗯。 係囉。咁啊，咁同埋呢最特別就係周星馳有幫手即係去 train 啊小龙啦、 啊啊、陈国坤。 咁里面呢好多小动作啊，好多嗰啲扁嘴啊，嗰啲咁嘅表情呢啊，做得好神似㗎喎、 哦。哦，咁都应该值得睇下嘅。 哇，绝对值得睇下呢套戏。咁即係我就觉得係暂时嚟讲扮得最似李小龙嘅一套劇啦。咁同埋当中亦都好多打啊跳舞，当然就难唔到啊小龙啦，本身係跳舞㗎啦。咁所以都好精彩下㗎呢套戏。係啦。咁大家總之就唔好介意嗰啲加插嘅角色啦，咁其實係一套好好嘅紀念李小龍嘅一套作品啦。係啦。咁當中亦都有葉問啦，咁但葉問就好唔似葉問嘅，係一個胡鬚嘅師傅嚟嘅，即係一個好好典型嘅師傅樣嘅，其實同現世葉問就差好遠嘅。 OK。 嗯。咁不過都睇下啦，因為答我而家呢個資料係太大答喎，我睇唔到。 咁其實有冇打鬥鏡頭呢？ 哦，打成日打㗎。 Oh, okay. 有時喺街度又無端端又同人打㗎，打好多㗎。 Oh, okay. 咁當然啦，咁文章亦都唔少咁。咁大家 當然啦， 放心啦，呢套戲我覺得值得睇。OK， 係啦， 相信香港都應該會播㗎啦。 唔係，好似係安排咗㗎啦，已經。 係啊。 我記得嗰時唔知亞視定咩，好似都已經有呢、這個係咪？ 答唔到你，不過你會播，通常都會係亞視嘅內地劇。 是啊，好似安排咗，咁大家留意一下。咁係咪亞視都有嗰啲有線㗎，其實係咪㗎？ 咩意思啊？ 即係佢咪好似無線咁，另外有第啲台可以播㗎。 佢有嗰、那個有寬頻台囉，但係都係播啲好無都多數都係重播嘅嘢啦。 係咩？咁但係我好似見過佢有啲預告係有影過呢個戲嘅啲片段㗎喎。 咁可能嗰啲節目巡禮之類啦。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嗯，咁好啦，咁1月1號最近啦，下一個禮拜啦，有咩戲上呢？就有套勁片啦，就係、是、拳霸二啦。 係。都好犀利喎，打到咩武功都有齊。 係啦，咁呢睇過少少介紹啦，咁原來就講返五六百年前嘅泰國啦，咁的確係一個古代嘅時代啦。 但係個裝都其實唔係好古裝㗎喎。 其實大家當睇 game 嗰啲咁啦，神怪少少啦 ,ok, 咁裏面有咁多唔同武功嘅角色，其實亦都應該唔現實㗎啦 ,ok, 咁就講呢，原本阿 Tony Jaa 呢個角色喺細個嗰陣呢，咁佢爸爸就係嗰個國家嘅一個嘅叫做高級嘅軍官咁啦。 但嗰個年代泰國係中國人統治喎。 你當佢唔現實㗎啦 ,ok, 咁另外就有一個另一個軍官就密謀想即係奪權啦，咁就殺咗佢全家啦 ,ok,咁結果就幸免啦，咁結果呢佢就俾一班嘅山賊嚟嘅算係，咁就救咗塊啦，咁初到班人都係諗住 train 佢嚟即係 做殺手啦 之類啦，咁但係呢條友呢 train 大過咗之後就唔講得少啊，最尾呢就收服咗佢一隻嘅佢哋傳說中嘅大將之後呢就成為咗呢個組織嘅首領喎，竟然係啦、哦、叫黑牙大將啦。 又忍者又西洋劍又乜 嘢。呢啲解釋唔到嘅，你大家當睇 Freeman 咁啦，你當 ,ok? Freeman 最後咪成為咗八百龍嘅首領啦，係咪佢差唔多啦，最後成為咗呢班土匪嘅首領。咁最後呢咁就帶領呢班人呢就去打返轉頭啊。咁因為當時呢一個殺佢全家呢個將軍已經要登基啊，講佢。係。係啦，咁大概故事就係講呢啲啦，咁故事就可能唔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呢中間呢打鬥場面呢就真係好精彩好精彩。 咁、哦、你睇呢啲戲都係 expect 一啲幾真人嘅打鬥啦，例如佢真係唔用燈或者用任何特技咁爬上隻帳度。 係啦，咁要大家留意啦，咁就1月1號就上㗎啦。咁嚟緊呢亦都有一大扎嘅電影啦，咁就即係如果我哋或者巡禮就唔巡住啦，我哋講少少啦 ,ok。 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 係啦，咁就講埋少少啦 ,15 號就會做赤壁嘅第二啦。係啦，咁其實呢就值得睇喎，因為最精彩的片段呢今集先出現嘅。 應該係啦，因為今集先赤壁之戰啦，冇 錯啦，咁中間就嗱佢嗰個禮拜又係喎 ,17 號就上呢、這個宮崎駿嘅 Ponyo 啦，崖上之波兒啦。波兒啦。咁另外呢亦都有兩套嘅99電影喎，咁就係一套係3D 卡通啦，就係、是、009啦。咁係一隻 電影佢講佢拍戲嗰陣係只超人狗嚟嘅，但係佢喺現實生活都以為自己有超能力㗎喎、哦。咁然後佢講佢破解一啲嘅事件咁啦。咁、哦、另外呢另一套呢 依類電影好多，不過第一次用只狗嚟嘅。 咁呢個算係賀歲㗎下。咁另外呢有一套呢叫做馬利與我啊。咁佢馬利啊原來係只狗名嚟㗎喎。咁喺呢套就真人電影嚟嘅。係啦。咁另外呢亦都會上映呢個火影忍者啊，即係 Naruto 嘅電影二啦，劇場版咩疾風傳咁樣嘅。咁就 有冇叮當呢？好似新年都循例應該叮當㗎喎。 咁我又唔知喎，有冇叮當啊？ 我真係唔知喎，冇留意。 係啦。 起碼未出廣告啊。 咁呢另外呢亦都會有套叫做咩奇幻逆轉咁嘅嘢㗎喎。咁其實呢就係由呢個 Bad Pit 去做㗎。咁其實呢套戲呢就有啲似我哋之前講過嗰套哥普拉嘅逆轉年華喎。係。有啲似㗎喎。咁奇怪嘅呢就係講Bad Pit 呢竟然呢一出世呢就係一個阿伯嚟㗎喎。 哦、 即係佢 BB 大個樣係阿伯嚟 㗎。 咁佢一路長大呢就好似一個就嚟死就係衰退得好緊要嘅老人咁樣㗎喎。咁呢原來呢就講佢呢係越大越後生㗎。 哦。 係啦就咪係好似之前嗰個逆轉年華咁囉。咁另外呢佢就講佢係即係差唔多大到變咗好似中年人嗰陣呢就結識咗一個女主角喎。咁當年個女主角就係細路女嚟嘅。咁後面呢到呢個女主角後來變咗做大人啦，就變成咗芭蕾舞嘅舞蹈員啦。咁之後呢就再見返 Bad Pit 呢竟然就變咗 Bad Pit 咁樣啦。係啦好靚仔占士癲碌嘅。咁呢套嘢就係咁樣㗎啦。咁跨越成個世紀一套奇幻愛情故事嚟嘅。係、 哦、 啦咁幾得意㗎喎。咁大家可以 嗰個變阿婆佢變返精子㗎囉。 咁、啊、佢又冇講佢又冇講落去㗎 ,ok? 即係總之佢哋嘅年齡去到最 match 嗰陣先係成個故事嘅一個嘅即係重點啦 ,ok? 咁另外呢二月亦都會上呢個佢 The Spirit 啦，即係叫超人片啦，幽靈奇俠啊。 係幽靈奇 俠。係啦，咁有 Samuel Jackson 做壞人啦，做個唔知咩八爪魚咩係咪 啊 ,Octopus 啊。 係啦嘅魔王咁啦。咁但係呢套戲呢原來呢好占士邦㗎喎，主要呢就講三個女人同佢周旋㗎。係。咁另外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呢其實佢最黑色西裝就係紅色嘅胎啦。但係呢我唔知條胎係咩質地嚟喎，竟然吹到好似蒙面超人條頸巾咁樣飄發嘅。係啦咁好得意，咁亦都會出呢個 黑色嘅就唔係原本咁藍色。 黑色嘅咁佢好似蒙面超人囉，所以我覺得個 feel 就有條頸巾喺度揈下揈下咁樣嘅成日。即係條胎呢唔知係咩質地咁軟可以吹到咁嘅。咁但係呢啲純粹營造啦。咁呢套就係 Famula 自己做返導演嘅。 Famula 啦咁佢自己都曾經畫過呢套嘢。 係啦。咁就其他嗰啲就陸續嚟啦，三月龍珠啊呢啦，本來有呢個 Watchman 就上唔到啦 ,ok。咁 Licorice Cage 嗰度四月就會做呢個嘅Knowing 嗰套地球毀滅密碼咁嘅。ok, 咁或者就其他嗰啲就唔講住啦，咁或者其實我哋有詳細好多嘅消息嘅，咁或者係咁以提下呢啲先啦。咁另外我哋記得呢之前呢有一套 Twilight Zone 嘅一集呢就好特別，因為聖誕呢就講返起啦。咁佢一集呢竟然係一套好似 Star Trek 咁嘅喎，咁 Twilight Zone 好似玩好似玩到咁大啦。咁就講佢哋嗰個船呢就去到一個外星嘅一個嘅星雲啦。咁佢哋竟然呢就即係佢又係可以 beam 啲人落去咁樣㗎啦。咁就發現呢個星雲唔知點解冇曬啲人㗎喎。咁但係呢留低好多文明嘅咁樣。咁後來佢哋從呢個文明裏面呢就發覺呢原來呢外星人呢係好多萬年前呢已經消失咗㗎啦。咁點解有咩關係呢？咁原來呢佢後尾就講呢原來呢啲星球人都係有聖經嘅信仰㗎喎竟然。即係佢話呢個耶和華呢樣嘢呢係 universal 㗎喎。即係原來呢班人都係信耶穌呀應該講。咁佢就話呢佢哋話佢哋已經係進化到極限㗎啦，就已經冇咩可以進化 ,ok? 咁佢就話呢要犧牲自己呢嚟帶領另一個宇宙嘅人，即係我哋去進化咁樣啦。咁所以呢後尾佢哋就嗰個類似爆咗咁樣嘅，即係佢哋嗰個行星。咁後尾我哋就話呢你見到個所謂百里行之星呢原來就係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嘅爆炸嚟嘅。咁就經過呢個唔知幾多千萬年，即係你光速行都要咁耐㗎嘛，因為講好遠㗎嘛。咁就計返個時間嗰度就係啱啱就係耶穌出世嗰年囉。 喔、哦、咁幾得意 喎。係呀咁幾得意㗎，一套嘢好得意㗎，初就你覺得好似玩 Star Trek 但係啱啱係呼應返聖誕節呢個嘅即係去叫你去即係點講呢去付出你嘅愛呀咁呢啲嘅訊息嘅。係啦咁佢就是一個咁嘅故事嚟呀咁詳細我就唔記得咗啦因為好多年前睇嘅。好啦咁或者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因為可能講得甩咳少少因為我完全係冇手啊。係。係呀 一隻手揸支咪，一隻手要 operate 啲嘢咁樣嘅。 就網上有人問 X-Man 係咩嘅 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 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嘅佢問咩係而家出緊有邊幾部，咁就 Astonishing 啦，就係環繞 Wolverine 佢哋啦。係。咁 X-Men Legacy 呢就係講 X 教授意外地俾你一個 Mutant 一嘢射爆腦之後，以為佢死咗但係未死嘅，咁佢喪失超能力呢就四周圍去搵返佢啲舊朋友啊咁之類，即係咁希望搵到啲 cool 所以可以恢復自己的力量啦。 是。 咁而家 X-Men 呢就是而家就X-Factor 啦，就係政府成立嘅一隊 X 部隊啦，即係異變人部隊啦。 係啦。 咁就另外就係Uncanny X-Men 啦，就係圍繞 Cyclops 啦同埋佢老婆White Queen 嘅故事啦。咁大致上而家 X-Men 就有呢幾部出嘅漫畫啦。 咁但我想問下，咁呢幾部係咪幾集就完嘅短篇嚟嘅呢？ 唔係，全部都係長篇到長篇嚟嘅。你例如 X-Men Legends 前身就係 X-Men 啦，即係嗰部書啦，二百幾期啦。咁後尾即係改咗做 Young X-Men， 就講一對講啲後生加入嘅即係一啲少年人啦。咁跟住隨住一件事咁。就係 X 教授被槍殺，咁就講用翻 X 教授做主角，咁就變成 X-Men Legacy 咁咯。即係其實個名字轉咗，但大部書係一路幾百期咁。 哦，咁但係啲網友問啦，咁如果咁點睇啊？ 而 Origin 尾咧就係發生另外一個均衡宇宙嘅故事，嗰個宇宙係俾一啲年輕人啲睇嘅，所以其實好唔同嘅個。即係大致上啲人物啊嗰啲係一樣，但係啲背景有少少唔同啦，或者啲力量都有少少唔同，同埋佢哋後生好多嘅。 咁但係真係唔可以話追返幾百期㗎嘛，咁但係有冇邊度可以即係插入去睇下或者點樣呢？ 我諗啊，買啲合訂本啦，例如近期嘅Mutant Missile Compass 啊，呢啲會或者Panic Hawks 啊，依都會出翻合訂本，咁可以插入睇下而家發生嘅咩事咯嚇。 哦，即係嗰啲就變咗睇一 part 可能會睇到啲好重要嘅故事㗎啦。 係，咁你話比較由零開始咧就 唔可能啦，真係唔可能啊，係咯。 都唔係唔可能嘅，買翻啲早期少少嘅合訂本，例如 Giant Size X-Men 有嗰啲合訂本啊，咁就講翻佢早期少少故事佢點嚟啊 ？OK。 又或者，因為其實你就算你講 Origin 佢都有，你可能你睇 Ultimate 咁 ，Ultimate 係定期會出合訂本嘅， 係。 咁其實你可以真係由第一期開始睇翻嘅，咁但係因為 Ultimate 個故事就有佢自己嘅完整性咧，同真係發生喺 Marvel Universe， 即係佢哋叫 Earth 616嘅故事就有少少唔同啦。 OK， 咁會唔會有啲簡單嘅方法，即係攝喺邊度睇邊一本咁就得咧？ 我諗係睇返一啲合訂本啦，都係咁 我知呀， 先知有邊幾部合 訂本。哦 ,okay, 咁我 哋要 check 下。合訂本比較簡單啲。 係啦可以大概即係攞到個籠嘅咁樣係啦。 係啊。 咁好啦，咁今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因為實在呢而家個擺位係講唔到嘢我 ,okay。 係好啦。 係呀，因為我一唔係坐喺張台度㗎。 咁再講一次個電郵啦。 好啦，咁我哋講個電郵就係、是、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啲乜嘢補充返資料啊，或者想聽啲咩，或者對今日個錄音有冇咩意見呢，咁大家可以回信俾我哋啦，咁等大家回信嘅。 好，係咁先，大家再見。 咁 咪再講多次 Merry Christmas 啦。 Merry Christmas 同埋嚟緊嘅 Happy New Year 啦。 係 ,OK, 拜拜。 拜拜。